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42集。 二拥有了真实可触的身体，扬州也将自己对江峰的认识和两人之间所有的沟通记录写入了二的程序，力求让二成为一个正常而完整的扬州，具备和江峰面对面相处的能力。但江峰安排的聚会日期将近，留给扬州测试的时间太有限了，毕竟网聊和面基之间差异巨大，现实中有着无数可能的突发情况，但一旦遇到就只能硬着头皮处理，不可能下线关机。因此对于第一次见面，扬州只能让二尽可能地缩短和江峰的相处时间，避免泄露身份，一旦突发情况就找任何可能的机会离开现场。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不太放心。最终他决定通过安装在二瞳仁中的微型摄像进行全程监控，以便能够随时发出及时指令，调整二的行动策略。吴阳不得不打断了他。 那是什么意思？你能够完全操控儿的语言和行为吗？就像木偶戏？ 不能。 扬州尽可能用容易理解的语言解释给他。 R 有一套自己的决策机制，是通过长期训练形成的。我的即时指令只能成为他一个参考项，决定权还在 R 手上。简单点说就是，如果他已经能够根据已有数据进行分析做出决定，那我发出的即时指令只能调整他的原始方案。但如果他因为样本数据不足无法决策，就会直接按照我的指令执行。 两相配合之下，阿总算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实战任务。扬州也在事后分析阿当日的运行日志时发现，这次经历对于提升他的信息处理和反馈能力作用匪浅。这让扬州觉得或许可以让二更多地尝试和人接触，比如江峰，洒脱随性，不拘小节，也完全不会细腻敏感，十分有利于二隐藏身份，是绝佳的数据采集对象。江峰听到这儿脸都黑了，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训练 AI 的样本，当场就要炸锅，却立马被吴样给拦了下来。 你先听着。 扬州小心翼翼地看了江峰一眼才继续说。 那之后不久，江峰提出了第二次见面的邀请，但事到临头我还是犹豫了。 吴样疑惑，江峰却道， 因为第二次是我叫他一起出去打篮球的。 对，体育活动对于儿来说风险太高，一旦受伤就会暴露仿生人身份，我不可能让他暴露身份，这是底线。 而篮球又偏偏是对身体对抗性很强的一项运动，二当时建议， 我认为你不该拒绝，江峰就是一典型的纨绔子弟，爱好只有玩游戏、打篮球和交女朋友，线上游戏对现阶段的我没什么帮助，如果不让我陪他去打球，你是准备让我和他谈恋爱吗？ 这样的劝说无法消除扬州的忧虑，却也让他无可反驳，风险和机会永远并存。最后他选择了试一试，答应了江峰的邀请。江峰听完 AI 对自己的分析评价，脸更黑了。吴样赶紧笑着打圆场， 我听说儿篮球打得不错。 一般吧，身体对抗不行。 扬州像个做错的孩子似的，时不时的偷瞄江峰一眼，又不敢直接看他。 只是投篮很准而已，但都是靠算法，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好在那天的比赛是在室内场馆进行，最后也没有发生扬州担心的意外。也是从那以后，阿和江峰的关系更近了一些。不久，江峰就提出了让二到 IN 工作的邀请。吴样这回已经猜到了。 应该也是儿建议你要接受这份工作吧？ 扬州点头。 是。 和偶尔碰面聚会不同，接受艾恩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二必须像正常人一样，朝九晚六，每天暴露在所有的同事视线之下，随时准备应对不同人的各种问题。这对于一直通过同人威慑监工的扬州来说负荷太大了。他不仅要和二一样按时上下班，还得利用其他时间对二进行维护升级。 最开始的一周太累了，心惊胆战的，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好在后来R逐渐步入正轨，我也不用实时监测了，只需要定期分析日志，备份数据，维护升级。R跟单位同事相处得不错，毕竟他是一个交际型的 AI， 待人友善，善于沟通，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设定。但唯独对我，他还是经常会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起初我没太当回事，只是好奇背后的原因，毕竟只要他不会暴露身份或拌拌嘴也没什么。直到那天，我例行去出租屋给儿做数据备份，意外发现他居然一直在暗示江峰自己是个 AI， 这就有点过火了。不暴露身份是我们商定好的，也是我能容忍的最底线。 扬州说着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从二之前的一份运行日志里调出一条视频。视频画面是以二的视角拍摄的，彼时他正在江峰家中玩一款双人作战游戏，两人需合作闯关，一旦一方死亡，游戏终结。 靠，你怎么这么能打呀？还是人吗？ 江峰又输了，把手柄往沙发上一扔。 怎么，我要说不是，你准备和我绝交？ 江峰煞有介事地打量了他一番。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按照劳动合同跟你发工资了？给我递瓶饮料。想得美。 啊，随手拿了茶几上的可乐扔给他。 让人工智能给你免费当网管，你够暴殄天物的。哎，这 别扔啊。 江峰好不容易接住差点往地上掉的饮料。 哎，我气儿都被你摇没了。 视频片段结束，屏幕转黑。扬州继续说。 在儿的日志里，用仿生人 AI 之类的关键词分析，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对话场景。除此之外，他还会透露不少关于我的信息，这都太冒险了。我当时质问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反倒建议我向江峰坦明一切，还表示几天后就是江峰生日，算是个不错的机会。我当然不会答应，还和他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我就强制关闭了仿生人的运行程序。 然后儿就从江峰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而那一天正是9月18日，邻居男孩看着一个人拖着另外一个人离开出租屋的那一天。所以那些线索也是儿留下的？ 吴样问。扬州一脸茫然。 什么线索？ 你完全不知道？ 吴样觉得难以置信。 他的运行日志里不会记录这些吗？哦，我知道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